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王力光是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一位作曲家，你可能不知道他的长相，但对于他创作的《年轮》《天下无贼》等影视歌曲有一定非常熟悉。好了，就让我们从这首《天下无贼》的片尾曲《知不知道》开始，走进作曲家王力光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 知不知道在山西同名民歌的基础上改编而成，委婉质朴的民歌元素作为音乐主题，对于天下无贼整个剧情的发展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。 2005年，王力光为中央电视台大戏《京华烟云》创作的音乐及主题歌，同时荣获2005年度中国金唱片奖。赵薇演唱的主题歌《发现》中，管弦乐队与歌声交相辉映，描绘出辽阔壮美而亦梦亦幻的浮华世间。 秋水无痕，聆听落叶的倾诉，红尘往事，呢喃起涟漪无数，星空无语，守望灿烂的孤独，人月或黄昏，偏偏不在少年里。 作曲家王黎光的成长历程十分艰辛。16岁时他失去父亲，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生离死别。内地电视剧《搭错车》主题歌《父亲你是安静的》诉说着思念的伤感与人性的光辉。台湾歌手江美琪细腻柔情的演唱为歌曲增加了更多的韵味。 雨是无声的，风是沉默的，路是不语的，你是安静的，手是粗糙的，脚是疲惫的，头发是凌乱的，你还是安静的。外面纷扰的，梦是延续的，我是眷恋的，你是守候的，歌还在唱着，世界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除了近几年的新作，王黎光的不少作品更具有知名度。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中不畏权贵、机智幽默的刘罗锅形象至今使人记忆犹新，但片尾曲《清官谣》与故事里的事同样脍炙人口、深入人心。这两首歌不仅十年来演唱经久不衰，其中《清官谣》还荣获中国90年代听众最喜爱的歌曲创作奖。 天地之间有干政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星。 么是空，什么是命，什么是剑，什么是忠，嬉笑怒骂路不平，悲欢人不顾。四条江山，一夜一儿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后人听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夜一儿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空，什么是命，什么是剑，什么是忠，嬉笑怒骂路不平，悲欢人不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砣是老百姓， 那砣是老百姓， 抗战自由了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撑杆子挑江山，一夜一儿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后人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是那定盘的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，你就是那。 电视剧《年轮》记录了一代知识青年成长历程中的拼搏与坚持，刻画出北大荒人乐观进取、自强不息的性格品质。王立光出身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北大荒的生活与工作经历赋予了主题歌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》特殊的创作灵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在歌曲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》中结束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问遍问娘问夕阳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，喊月亮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？咋不见着了火的红高粱？咋不见平坦坦盘腿的炕？咋不见咋不见草垛里的烟锅？电台呀，